里享清福，平地不足以走扬州，每日里起早睡晚推，这小车大街小巷走， 卖白菜，卖扁豆，卖黄瓜喽，卖葱头，一个月挣不上二两香油，到底你这一双小手一分能不求，哎呦呦，周学生来青菜，丢人又出草帽啊，糟蹋你这一双小手，你还不知愁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百拿不厌，哎呦，对待顾客就这态度，我呀给你们商店踢下去，

那是在一块儿学徒吧。那阵的日子 马的和尚

功名无儿郎，八百条好汉藏匿不归。 哎呀，今夜晚